大神， 夜渡寒潭却是不像蓝河那么固执坚持，被蒋友指派后，只好是硬着头皮上了。 啥事儿啊？ 叶修这边的回复神速，显得很悠闲。 商量个事儿呗。 你说呗。 咱不打了行吗？这次我们认栽了。 夜渡寒潭想了想，觉得还是直截了当吧。绕弯弯，他觉得自己恐怕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 哦，行，多谢。 夜渡寒潭没想到对方这么痛快，激动得两眼冒星星。 割地还是赔款？什么？ 夜渡寒潭下意识地回了一下，但完了自己一琢磨，头上汗下来了。 割地就是千波湖让给我们练级，赔款的话就冷样子，我开材料清单。 叶修回复着，而这个答案已经被夜渡寒潭预料到了，汗都已经流完了。 这不至于吧？ 夜渡寒潭根本就没有什么谈判思路，完全是在说废话。 投降嘛，不都是要割地赔款的？让你们二选一，很人性化了呀。 夜渡寒潭苦闷呢，虽然说了让他全权负责，但他觉得自己真要把这样的条件给依下来，截图为证恐怕都不好使。不过一想到截图为证，夜渡寒潭也有了主意，干脆也把和君母校的聊天记录给截了下来，干脆利落地往讨论组里一发。 诸位怎么个意思啊？ 夜渡寒潭机智啊，他不当谈判代表，改当传话筒了。君莫校开的材料清单，这个玩意儿第十区的工会会长们几乎都接触过了，但神之领域来的好多会长总是不知道，皱着眉纷纷在问： 什么玩意儿？很简单，就是他有条件嘛。 蓝河现在倒是有闲情在给这儿给大家解释。众人现在显然对蓝河分外没有好感，都不去理会，只是听着另一个第十区会长简单的说了一下。 把千波湖让给他们，靠，他们工会不就五个人到四十级，还有两个是五天后才能加入的。 有会长怒了， 不如先让他开材料清单来看看。 马塔西风说， 是啊，先看看清单呗。 烟雨锁楼也说，第十区的会长在此时都一致选择了沉默，他们就不会说看清单的话，因为他们可以预料清单一定也是惨无人道的，总会长们一定会大开眼界的。夜渡寒潭也不磨蹭，立刻去找君莫笑说能不能开个清单看看。叶修当然料到他们这里一堆人在商量，之前交过手，有多少工会参与他也是心中有数，当即也不含糊，麻利的就开了一份厚厚的清单过来。那速度之快让叶渡寒潭怀疑他是不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。 我靠，他怎么不去抢啊？ 果不其然，清单被截图回讨论组后，刚从神之领域来的第十区的几位总会长通通风中凌乱了。 坦白说，他一直以来赚材料的方式远远好过去抢。 蓝河吐槽王副体， 这个 烟雨锁楼看了清单截图，这个了半天愣是没说出下文来。 不过大家细算一下，如果由我们几家来均摊的话，这份清单倒也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。 蓝河说。 蓝河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 有人果断开始怀疑蓝河的立场。 我只是帮大家认识他的风格而已，他从来都是这样，会让你很肉疼，但是又不会逾越你的心理底线，这一点有感受的不会是我一个人吧。 第十区的会长们多少已经有些习惯了， 但神之领域来访的总会长显然大多受不了这威胁。 不管了， 先说话的是之前这个了半天的烟雨索楼。 我还就不信了，千波湖那么大，他也就那么几个人而已，还真能控全场了。嗯，烟雨兄说的是。 一直和烟雨索楼聊得比较来的马特西风也是当场表态。众工会此时是必须要共同进退的，因为正如蓝河的判断，君莫笑开出的材料向来是刁钻到极致，大家一起均分还能忍，这只要退了一家，这再分摊开来就有些难以接受了。先前已有一家中草堂不在，这是叶修并不知道的，所以开出的清单已经让余下这些工会即使平分已是极其不愿，眼下一下子又有两家不肯，那再分担可以说是绝无可能了。而看这两家的态度，显然割地也是不认同，根本就是不想再谈，准备就这么继续耗下去。讨论组里又是沉寂了片刻，开口的是蒋游。 两位已经决定了？ 决定了。 两人几乎是异口同声，让人很怀疑是不是私下开了小窗协商出了什么。 前前后后已经有三家退出了，我看我们这个讨论组是不是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 蒋游的性格其实也是很直接的，此时对这种联合是失望之极，心下也是有火。这句话一扔，直接就退了讨论组，夜渡寒潭当然是紧随其后。余下的工会一看这还真的是没有意义了，于是三三两两的相继退出后，转眼讨论组已经因为无人而解散了。各家的工会开始各自协商自己的方案，那边的条件大家已经看在眼里，此时也就是个二选一。于是有的工会开始联系叶修私下交涉，但更多的却是倾向于烟雨索楼和马踏西风，觉得这么大个千波湖星星到底不过就几个人，真说要清场是绝无可能的，不如就这么耗着试试。讨论组解散，各大工会也是各走了各的路，大家互相不知其他工会的打算，结果到了最后反倒是叶修这边非常了然。在千波湖和他们较劲的一共有九家工会，都是当初在圣诞任务时并肩战斗过的，此时一有利益冲突立刻翻脸不认人，这一点叶修虽然有点感慨，却不会去觉得意外。方才给夜渡寒潭开出的条件，显然对方最后没能达成一致。最终蓝溪阁、霸气雄图这两家大工会自己来联系了叶修，希望以材料的方式换来在千波湖的和平发展。叶修并不关心具体是哪家，有人肯他自然也是痛快答应，所要的材料也是早看好这些工会肯定可以拿出来的，一切都是顺利之极。蓝溪阁、霸气雄图，叶修最后才是又确认了一下这两家工会，然后提醒对方在千波湖时一定要把工会的名字挂在头上，以免误伤，不过最好还是可以直接把他们的位置说出来，免得叶修他们眼花多绕路。两家来找叶修谈的蓝河和叶渡寒谈的都是老熟人了，超级理解叶修的思路，自然是满口答应。既然已经花费了材料，他们自然会毫不留情地去争取最大的好处，此时他们迫切希望大神能把其他所有工会都杀个人仰马翻。 其他工会什么打算啊？ 叶修给蓝河发消息问着。 说话呀。 老大，你以为我是你派出去的卧底吗？ 蓝河那个悲愤， 我又没问你们蓝西阁的，你们蓝西阁的打算我不是已经清楚了吗？我是问你其他家的。 不知道。 你这就不对了，作为蓝西阁的骨干核心，你绝对有义务也有责任将其他工会的情报准确提供给他们的敌人。要知道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我们现在是朋友来着，你护着敌人，我鄙视你。 蓝河泪流满面了，这番鬼扯为什么听起来这么有道理来着？ 其他工会怎么打算我确实不知道。那大致思路呢？有的是决定就在千波湖继续这么耗下去。 哦， 叶修发了个思考的表情。蓝河正以为没事儿，忽的又是一条消息发指，问题犀利之极。 你们之前打算找我权益一下是有什么后招啊？ 果然，这家伙果然是猜到我们的权益不会是无缘无故的。不过 这个嘛，就涉及到我们蓝西阁的利益了，我有理由不说吧。 哦，果然有后招吗？ 蓝河吐血。 千波湖这种环境，估计你们自己是没什么辙了。你们想找外援？ 叶修开始猜测。蓝河不语。 找外援，你们就得告诉他们是我呀，这样的话赶来的人也不会太多啊。 喂， 蓝河听不下去了。 你别不信，你去你们战队呗，水里打就是黄少天也不敢来， 战队人多着呢， 人全来打网游，战队成绩不要了。 叶修反问。 我们一家出一个人就行了。 蓝河强辩。 要惊动这么多家战队很不好意思啊。 叶修说。 你怕了？ 蓝河心下暗爽了一下，尤其是这条消息发出后，对面迟迟都没有回复。蓝河也不再去多话，这号好几天没动，经验可是落了一些，此时打点着行装，准备去好好赚点经验。这上路还没多久，消息又闪，翻开一看，君莫笑的回复却是来了。 切，吹牛啊，刚刚问了一圈，根本没有战队说要派人来嘛。 什么？你问的谁？ 各个战队的人啊。 蓝河又飙泪了，怎么就忘了呢？这人根本和他们不同层面呢，人根本就不用去猜，直接跑去职业圈里去问了。这混了职业圈这么多年的，哪家俱乐部哪家战队没有他认识的人呢？ 现在晚了，我们要明天才去打招呼。我是不是听错了呀？听起来你们像是俱乐部的老板和是战队的队长似的，打声招呼人就来了，超话兽啊。 蓝河无言以对，泪流满面了。 编啊，接着编。 叶修是得理不让，蓝河只好无敌的省略号回复。 哎呦，发现一队人，先忙去了。 叶修突然回道。 哪家的呀？ 你们家的。 你妹，说好的呀。 蓝河大惊，这货难道也已经完全进入工会斗争领域，开始玩出尔反尔的把戏了吗？ 骗你的，是烟雨楼的。 蓝河又吐血了，这不是要去忙了吗？为什么还会这么无聊？不过烟雨楼好啊，烟雨锁楼那个家伙之前不把这威胁当回事，让他品尝一下恶果也挺好。说起来，烟雨楼之前已经被灭过一次，这又来一次，难道正好就是那队又赶回来，结果就撞上了？这可真是够苦逼的。这蓝河的猜测还真是一点没错，烟雨楼的这队人还真就是这么苦逼，先前被神鬼不知的接近靠近，死回主城，这好容易又狂奔回来，这次倒是节省时间了，这刚才要下水呢， 就见君莫笑等一队人马直接水里跳出来。一个小副本队不过五人，虽然都是四十来级，但有叶修、苏慕成这样的职业选手在，自然无论水上路上都是完全轻松拿下。更何况还有唐柔，还有包子入侵，还有千城，还有打酱油的美光。这岸边的一战可以说比水里更没悬念，叶修和苏慕成依旧是那样的强悍，而唐柔他们上了岸来也是完全发挥出战力。如唐柔那实力早已经比这些一般的工会精英要强了。堂堂俱乐部工会的副本精英队，面对如此对手也只能像是纸糊的一样摧枯拉朽的被解决掉了。收到这消息的烟雨锁楼自然是勃然大怒， 你们是猪啊，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不侦查清楚啊？为什么不选择风骚一点的路线？ 背后的一队人也是泪流满面，他们不是不重视，只是没想到对方居然风骚的直接就躲在水岸线边上，难道他们不是应该在各个副本小岛之间游走吗？这个举动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在等着他们这队人回来，这简直是太卑鄙无耻了。 上点线，小心些，风骚些，行不行？ 烟雨锁楼亲自对五人训话。此时烟雨楼是自己成立了一个讨论组，会长大人亲自指导第十区的精英副本队工作。被骂得无地自容的五人还能说什么，再从主城跑呗。 收工，继续刚才的话题。 叶修这边又和蓝鹤聊上了。 我和你已经无话可说了，你们的副本队过来了吗？ 你想干什么？发现其他工会的给咱打声招呼啊。哼，你也要来这边练级的吧，也盯着点啊。 我不是卧底。 之前你一直强调你是卧底来着。 那是那个号。 哎，都一样都一样，盯着点啊，在哪里发现都可以和我说。好了，先忙去了。 又是哪家？ 蓝河有些心惊胆战。这效率好高啊。这样杀过，幸亏他们兰西格妥协了。 说出来真有点不好意思，又是烟雨楼。哎呀，他们警惕性也太差了呀。 叶秀一边回着，一边不断地翻看着工会群众传送来的消息。如今咱也是有组织有人手的了。工会里绝大部分玩家的等级在30出头，而且比较新嫩，显然是不可能投身到千波湖这种等级的练级区去战斗的。但是这些人却足以发动起来，点缀在从空机城到千波湖的这一路上。30出头的玩家是目前第十区里人数最广的，这把工会称号一抹掉，人堆里一钻根本就发现不了。至于新加入的那些35级以上的等级略高的玩家们，叶修却没有去调动，因为他清楚这些人中必须是藏有奸细的。而这30级出头的虽然也不敢肯定，但至少风险要小很多。更何况叶修也不是全员发动，只是挑出了部分角色发了消息过去，点名点姓的让他们留意以下姓名的玩家。